可以进入到一个复制的循环的状态。经过血液或者神经的通路啊，就是播散，引起啊发病。人是啊疱疹病毒唯一的一个自然的宿主，或者呢正常的人呢可以作为病毒携带者，根据病毒的抗原性质的不同，把它分成啊一型而二型，也就是疱疹病毒一和疱疹病毒二两个亚型。疱疹病毒一呢，主要是侵犯感染我们的脸、脑、腰以上的部位。疱疹病毒二呢，主要侵犯生殖器以及腰以下的部位。那当然呢，首先皮肤可以啊受到感染，出现皮肤疱疹。这是好发于皮肤黏膜的交界处，口角，这是最常见。其他部位呢，像鼻孔、眼周、前额、面额这些地方呢，也可以啊看到的。早期损害通常是一群或者数群啊红颜色的刺激性的或者疼痛性的斑丘疹，小红点儿啊，直径是3到5毫米，约24到36个小时以后会发展成为小水泡，那个泡液是很清晰的，5到6天以后啊，成群的小的水泡啊，顶端会露出一灰色的一个结痂的这个颜色，泡液呢变黄了，即使小水泡啊就破溃，形成小灶性的疼痛性的浅表的溃疡，溃疡灶的底部出现了一个浅黄颜色，周围可有红晕，有时候小灶性的溃疡可以融合成一片，形成大面积的溃疡。假如没有并发症，2天到10天以后干燥以后呢，它可以结痂，脱了痂以后呢不留斑痕，整个病程需要2到3周的时间。疱疹病毒原发感染是产生免疫力以后，就是说它侵入到体内以后，人体也会产生免疫力的，这时候的免疫力将大部分的病毒可以清除，部分的病毒可以沿着神经髓鞘到达三叉神经节，就这时候这个是疱疹病毒一啊，就进入三叉神经节和椎神经节，那是疱疹病毒二啊，就是能够啊进入到啊这个肌神经节，细胞中间或者周围的新型的神经胶质细胞内，就是潜伏下来了，以潜伏的状态长期持续的存在，跟机体是处于一个相对的平衡状态，这个时候不引起症状。这个时候检测，你要是说医院里检测是检测不出来病毒的，所以有一个情况就是说疱疹病毒的话呀，你犯了一次的话，部分的少数的病毒潜伏在你体内以后，那么到时候条件合适它又表现出来那感染了。除了皮肤感染以外，还有口咽部的疱疹感染，分为啊，多一般是疱疹病毒一感染造成的，表现是发热、咽痛、口腔黏膜疱疹和溃疡，还有生殖器的疱疹，多是因为疱疹病毒二感染造成，感染部位出现了疱疹或者是出现斑疹或者是丘疹，进而形成了水泡、脓泡以及呢溃疡，可伴有发热、淋巴结肿大，病程约为3周。这个生殖器的疱疹呢容易复发，但是它的症状比较轻，它是通过接触传播的。疱疹性角膜结膜炎，这个两型的疱疹病毒都可以引起，就是疱疹病毒一、疱疹病毒二都可以引起。以疱疹病毒一啊为多见，急性的和复发性的感染发生在眼部，表现为树珠状的角膜炎或者是角膜的溃疡，重者 炎症的话呀，可以影响到波及到结膜的肌层，导致角膜混浊，影响视力。尽管多数的疱疹呢有自愈性，但是其实无症状的人也有传染性，主要是通过呀这个直接的接触的传染，也可以通过呢间接的接触的传染，这是感染力很高的原因。所以咱们一开始就说了一句话，差不多 70% 到 90% 的人呢都神经啊感染过这个疱疹病毒，可能有的是你不知道，没有症状。疱疹病毒呢，就是感染率比较高的。它呢是一种是原发性的，一种是复发性的。初发型的疱疹病毒啊，伴有全身的症状，而且往往比复发性的疱疹呢明显。原发性的疱疹病毒的皮肤黏膜损伤啊损害需要2到3周愈合，复发性的疱疹病毒的话呀损害的话一般1周就可以消失。所以复发性的这个疱疹的原因是因为疱疹病毒啊感染了以后跟与免疫力低下有关，你要是处在自己这个免疫力低的时候，熬夜了，酗酒了，吸烟了，那么或者是有一些必须要服用的口服免疫抑制药物了，那么它就可以啊复发，一般复发率在 30% 到 50%。 如果反复发病，每次发病的部位啊基本上是相同的，第一次感染的症状啊会比较重，复发的症状会比较轻，而且多数人的症状越发呀这个症状越轻。复发性的这个疱疹病毒啊即使不治疗，一般7到10天呢也可以治愈。可是呢就有一个原因是疱疹病毒目前呢可以控制，但是不能够绝对的根治，因为它要潜伏在你的体内的神经节里头。如果避免诱发因素呢，那么这个病毒呢往往呢就可以啊就减少复发的可能。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去，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再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 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人体嘛是有一个自身的免疫系统的功能的，免疫系统功能呢有一个是免疫防御，它是清除病原微生物以及其他的一些抗原。免疫稳定呢是清除损伤细胞或者衰老细胞，发挥免疫调节的作用。还有一个呢，免疫系统是其免疫监视，清除突变或者奇变的恶性细胞，清除被病毒感染的一个靶细胞。所以整个的免疫系统的功能就是免疫防御、免疫稳定、免疫坚持。那么病毒呢到底什么样呢算叫病毒呢？病毒是连个细胞型的都结构都没有的，它是一个非细胞型的一个微生物，体积很小，结构很简单。一种病毒呢只含有一种核酸DNA 或者 RNA， 就是脱氧核糖核酸或者是核糖核酸，只含有一种这个基因的这个结构。严格的活细胞内呢寄生性，对抗生素是不敏感的。病毒的结构呢外壳有一个核衣壳，这是它的基本的结构。那么核酸呢DNA 或者 RNA 还有蛋白的衣壳包裹在病毒基因组的外面，维持病毒的形态，保持呢核酸的免受核酸酶，咱们体内有核酸酶的降解，具有呢粘附的一个作用的，能够与 易感的细胞受体啊结合，这个病毒外边还有包膜，病毒的致病的机制，那就因为啊病毒感染对宿主细胞的影响，比如说使得细胞啊起一个溶解细胞的效应，改变细胞膜的结构，细胞内形成一个包含体，细胞的增生跟转化，病毒的基因的整合，引发细胞凋亡。它进入到我们体内，寄生在我们细胞内以后，它的这个 DNA 或者 RNA， 它的病毒的基因可以整合到我们的细胞，最后造成人体正常的细胞的死亡。病毒感染引起宿主的免疫病理损伤。那么怎么咱们灵芝能够起到抗病毒的作用呢？它主要是起一个非特异性的免疫跟特异性的免疫。那么咱们的这个体液免疫啊、细胞免疫啊、NK 细胞的活性啊，以及好多的免疫物质啊，像干扰素啊、补体啊，由于灵芝的在体内的一个调节作用，使得我们的免疫系统的这些对于病毒的特异性免疫、非特异性免疫都能呢发动起来。所以这样呢，灵芝对于调节我们的免疫系统以后，对于病毒还是可以起到一个一致的作用的。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去，预购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再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风吹雨成花，时间追不上白马，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云翻涌成夏，眼泪被岁月蒸发，这条路上的你我他，有谁迷路了吗？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 青草离离，明月也送君千里，等来年秋风起。 来自杭州的丝绸，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身姿，伴着冬布拉翩翩起舞。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舞语，被端上北京的餐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达坂城的风电，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夜幕。德黑兰的拥挤，带起了草原天路车流的速度。穿过